口不清净，身不清净，怎么能往生？大乘经教里佛常说，心净则佛土净。我们要到极乐世界，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心净。我们用什么方法修清净心？信、愿、持名。我们常说，把内心里面善与不善，这些念头习气全都放下，把它清理出去，让清净心恢复。清净心里头只请一尊阿弥陀佛，供奉这一尊阿弥陀佛，起心动念想阿弥陀佛，口念阿弥陀佛，身礼敬阿弥陀佛，一切众生全是阿弥陀佛。为什么？相由心生。心只要是佛，一切法是心现的。那心是阿弥陀佛，一切法当然都是阿弥陀佛，是真的，不是假的。这叫真念佛了。这样念佛的人，生到极乐世界，无论他是什么样人，善人恶人，乃至于无逆施恶、毁谤大乘，只要真正能依照这个方法把心换过来了，他是佛心，他往生上上品往生，就成佛了。所以不转过来不行的，一定要把它圆圆满满的转过来。这些话说的容易啊，做起来没那么简单的。为什么慧能做得到？为什么我们做不到？这个事情很值得去探讨的。慧能这个人，心地真诚，处事待人接物真诚恭敬，这是什么真心呐？不怕吃亏，不怕上当，连生死都不怕，就只知道用真诚心，不会用虚妄的心，所以他的路是直路，没有弯曲。真诚是真心， 恭敬是真心的。我曾经说过，等大师出世待人接物，万分沉静，神秀大师待人接物百分沉静，所以老和尚一钵没有给神秀，给慧能。我们这一点没做到至诚恭敬没做到。所以戒行就有欠缺了。最近这十几年来，我们鼓励同学重视扎根教育。扎根教育是什么？儒释道的根，《弟子规》《感应篇》是善业。要把《弟子规》《感应篇》当作戒律来学习。是我们学佛人的根本戒。原本佛说得很好，在佛藏经上讲的，这佛子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这释迦牟尼佛说的，你做佛的学生一定要遵守老师的教诫，老师叫你先学小乘后学大乘。佛教传到中国来，传法的大师都遵守世尊的教诫，把小乘传来了，小乘大藏经里头的阿含经就是小乘经。我们的四阿含根现在南传、泰国、缅甸，这一带的巴利文的藏经一对照，他们比我们阿含经大概只多50部的样子，总共3000部，3000部只多50部，你就晓得我们翻译多么完整。在中国，小乘2个宗派，学佛人必须要学习的，居士宗。陈世宗但是中国的祖师大德唐朝中叶之后放弃小乘不学了，这2个宗到宋朝就没有了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么2个宗，只知道大乘8个宗派。那中国族老祖宗有没有做错事呢？没有。他为什么这么做？他用儒跟道代替下乘，行不行？事实是答案。这1400年， 每一个宗派都有高深大德出现，说明祖师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儒跟道可以代替小乘，那现在什么？儒道不学，小乘不学，就搞大乘。这是释迦牟尼佛摇头的，不赞成。在中国这个环境，修小乘不如修儒跟道。儒跟道是自己的东西，容易理解，好学，而且效果不在小乘之下。那我们不能够不认真的从儒释道三个根做起，把戒律找回来不找回来，你不是真修，你不会成就真的除念佛往生、求往生之外，没有第二个方法。第二个方法都要根深蒂固那就是戒律的根。要找的人你才有成佛，才有做菩萨、做祖师的条件否则的话，不具条件，人都没做好，怎么能做佛？那么这个六念，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师、念天，其实就是奉行六波罗蜜。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751页751页倒数第五行倒数第五行。从第六行最下面两个字看起观经中上品上乘者应具足戒行读诵大乘即修行六念回向法愿其实一切奉行六度也。前面呢，讲到这个地方，这是经文修诸功德，功德是算助修，以这个功德了回向净土，增高 品味。后面一段解释愿生其果啊，在修诸功德里头特别着重的是今戒跟六波罗蜜啊，今戒是从总的原则上说，六波罗蜜是大乘菩萨必须要修学的啊，因为六波罗蜜里面第二个就是持戒啊，这个戒包括在其中。接着下面呢，愿生其果啊，以及第十八愿，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果。这一句是修善求生啊。第十九愿，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果。于第二十一愿当中，有智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天啊，没有不如愿的。第二十二愿呢，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果。如是啊，祝愿当中啊，皆以发愿回向，求生净土为劝啊。我们知道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用了五戒这么长的时间去访问参学设方诸佛刹土啊，取人之长，舍人之短，总结成这个总结成为四十八愿啊，四十八愿是这么来的，不是自己想象的。每一愿可以说，每一句、每一个字都是他的心得报告啊，他去参学、去考察啊。现在中国叫调研、调查研究。所得的结果，这些愿当中有这么多句劝人修善，由此可见阿弥陀佛对于断恶修善非常重视，法再好，如果人不好，法不能执行啊，法是空的，徒具形式。如果人好，法不好也没关系，人会做出好事来啊。所以法，古人讲是治国之本也，人呢是法之源也啊，人是法的根源，没有人再好的法也没有啊。重视人，人什么是好人呢？能断恶修善，这就是好人啊。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特别重视这一点啊。 于是我们就晓得了，往生极乐世界最重要的，心要好，行为要好，这是往生的条件。心行不好，到那里会把那个地方极乐世界把它变坏了，你在这扰乱，所以极乐世界就不欢迎你。我们能有理由相信阿弥陀佛不固执，阿弥陀佛是开放的，是听从别人意见的。他要布施这么大的心量，这样开放，为什么去参访别人国家？他不是独裁，他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把每一个人都教好。这个非常了不起了。那么我们知道了，要想到极乐世界，就得在现前养成一种断恶修善的理念，养成断恶修善的行持。我们已经跟极乐世界相应了，这决定得胜了。阿弥陀经曰：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弥陀经说的简单，也是讲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听到极乐世界种种庄严呢，就应该发愿，愿生彼国。又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又云：若有人已发愿、今发愿、当发愿，欲生阿弥陀佛国者，世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么《弥陀经》上劝发愿求生三次，实际上是四次。那么短的经文，世尊四次劝人发愿求生，这非常恳切了。可见愿生其国，是为往生极乐世界的关键。当然愿生呢，真正知道极乐世界好啊。好在哪里？要真正彻底搞明白、搞清楚。讲得最清楚、最完备、最圆满的，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也就是黄念老的脊柱。对我们认识西方极乐世界有很大的帮助。下面这一段往生的果德，这有三段经文。第一，临终复现，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这些话真的，诸位想想，这是多大的福报。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来迎接你，还带着圣众，这圣众里头有观世音菩萨，有大势至菩萨，还有我们经上所说的文殊普贤 弥勒菩萨，啊，另外还有在家的菩萨，贤护等十六位。啊，除这些大菩萨之外，有声闻，有缘觉，有天人，啊，还有许许多多，生生世世你的冤亲，啊，你的有缘人，先往生的，都跟到阿弥陀佛来迎接，所以往生极乐世界不寂寞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很寂寞啊，亲朋好友很少啊，到极乐世界很多。你都发现那是早往生的啊，到那里一见面啊，大家非常欢喜啊，又会聚会在一处了，这个聚会就不会解散了，永远常聚在一起啊，一起修学，同称佛道。我们看注解，临寿总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此正第二十，第二十愿，临终戒言曰：啊，这是阿弥陀佛发的愿啊，所以每一个临终的人，阿弥陀佛都来迎接，来迎接的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阿弥陀佛能化无量无数无边身啊，十方世界哪里有人发愿往生，语言成熟了，通通去接。啊，有这样大的神通能力了。啊，弥陀愿海，所会真舍之力。啊，这个力也真实的。佛来戒言，这里呢，我们也要留意，临终一定是阿弥陀佛来戒言才能去，如果不是阿弥陀佛，临终的时候释迦牟尼佛来戒言，你可不能去啊，药师佛来戒言也不能去，为什么？假的不是真的，那是魔来变现的，来诱惑你，来引导你，你跟他去就上当了。啊，魔不能变阿弥陀佛的身，啊，这是由护法神守住的。就是他不能够变本尊，啊，我念阿弥陀佛，他不能变阿弥陀佛；我念观世音菩萨，他不能变观世音菩萨，他变别的菩萨。啊，那个魔不管他，你上当是你自己上当。啊，这一桩事情我们要了解。决定是阿弥陀佛来接引，阿弥陀佛发了这个愿，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我们要相信啊，所以临终什么人来接都不可以啊。还有临终的时候，你会看到家亲眷属，你过世的父母、祖父母、亲人，他来接引你，也是假的， 这地藏经上都说得很清楚啊，是你的冤亲债主变现的，不是真的。啊，往往我们在探访病人，他病重的时候，啊，他会跟旁边人说，我看到什么人在门口，所说的都是过世的人。他认识的，啊，那都是来引诱他的，啊，所以临终这个作念呢，不能讲开始，这个时候讲开始来不及了，就一句佛号，啊，要提醒病人的，如果病人见到，哎，什么佛菩萨、阿罗汉来接引我了，这个时候提醒他，决定不能跟他学。要等阿弥陀佛，只有阿弥陀佛来，你才能跟他去，就提醒这一句话，其他的都是废话。啊，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时时刻刻提醒他。一般往生，在往生弥留的时候，肯定有这些扰乱。啊，我们见不到啊，这个病人他看到。称赞净土经，这也是阿弥陀经，玄奘大师翻译的。啊，阿弥陀经两种译本，我们现在用的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啊，玄奘大师翻译的叫称赞净土经。这里面说，是善男子或善女人，临命终时，无量寿佛与其无量声闻弟子菩萨众聚，前后围绕来住其前，啊，这个住就是站在他前面，啊，站在他前面，慈悲加佑，令心不乱。这一句好，啊，罗什大师翻译我们的经文里面是一心不乱，玄奘大师一本没有，啊，玄奘大师那个一本是细念不乱，不是一心。是细念，一心不乱难呐、啊！所以有人看到这个本子一心不乱，那我做不到啊，就不敢修了啊！所以玄奘大师这个本子翻译啊，他是直译的，照梵文经文一翻译的；罗什大师是意译的，取他的意思，没有用他的原文。啊，所以翻译一心不乱，一心半能不能讲得通呢？能。什么时候啊？是佛来接引你的时候，你跟佛见面了，佛慈悲保佑你，加持你，令心不乱。啊，不是自己念到一心不乱。是临命终时，佛力加持，佛光一照，你的功力就提升一倍。我们念到功夫成片，这个可以的。功夫成片，佛光一照啊，立刻就是提升了，提到一心不乱。所以，罗什大师没有犯错。啊，生到极乐世界，肯定是一心不乱。啊，这个一心不乱也是阿弥陀佛本愿为身加持你的。啊，即舍命矣，这个舍命是神识离开身体了。啊，坐在莲花上， 跟着阿弥陀佛走了，随佛众会，生无量寿极乐世界清净佛土。啊，经中，念老爷特别重视这两句啊，慈悲加佑，令心不乱。是为净宗之心髓也。因佛力加彼行人的心，这才不乱。于是生念相续，便得往生，故称净土为果教。84000法门是修因正果，极乐世界呢，这一次一往生就是果。啊，跟其他法门不一样啊。啊，跟其他法门比，净土是一心道。啊，净土确实真的是完全依靠阿弥陀佛。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念念当中啊，都对弥陀感恩呐。啊，是普悲万类之慈航。啊，上面到等觉菩萨，下面到地狱众生，啊，只要具备这三个条件，真心真愿念佛，个个都能往生。法门广大了，不可思议，这均在是也，啊，全都包括在其中。经云下辈者，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更显此不可思议之他理。啊，下辈往生的时候，怎么说临终梦见呢？啊，这个人业障重，临命终是昏沉，啊，这不省人事了，他又不会说话了，啊，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他像在做梦中看到一样，他不会说。如果是清醒的，阿弥陀佛来接引他，他会告诉边上人，哎，佛来接引了，我已经看到了，还看到哪些人跟大家走了。啊，这个如同梦中的时候，这就是他昏沉，走的时候昏沉，神志不清楚，啊，他说不出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人走的时候，好像嘴巴在动，好像要说话，没有声音。啊，所以啊，很仔细、很谨慎的去观察，啊，有没有往生的瑞相？啊，这个确确实实都是不可思议的弥陀威神加持力了。啊，这是临终见佛。随佛化身，啊，今须臾间，须臾是很短的时间， 戒虽必佛了，往生其苦，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注解里头说，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此云自然化身者，表示他不是胎生，不是卵生，不是湿生，不是普通的化身。我们这个世间生态有这四种，胎卵湿化，这四种生中的化身不是的。如《法华文句》云，《法华文句》智者大师做的《法华经》的注解，引用胎经里面说，莲花生者非胎卵湿化的化身，跟我们这个世间化身不一样。非化而言化者，又非《涅盘经》里面所谓的实身。比经云，这《涅盘经》上说的，安罗树女等，因树花而生，名为实身。盖秽土草木常有湿气，安罗树女等托此湿气而生，乃名湿身。今净土中莲花于人，俱是同时而有自然化现，不是湿身，也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化身。这个里头经典里面说的很多尤其是观经里面说的很详细，十方世界众生真心发愿，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就生出一个莲花，莲苞没有开花，这一朵莲花呢，有它的名字，一点都不会错。将来这个念佛人往生，阿弥陀佛就用这朵莲花去接引他。所以，莲花是念佛人所感应的，念佛人有感，阿弥陀佛有应。极乐世界一切现象都是常然的，永远没有变化的，唯独莲花不一样。莲花有生有灭，怎么会灭掉呢？如果这个念佛人现在改了，不念佛了，不想往生了，搞别的法门去了，这莲花就枯掉了，就没有了。所以这莲花有生有灭。这个人信心坚定，莲花就长得很好，用的功夫用力，念佛的功夫深，花越开越大。所以莲花大小不一样，颜色不一样，光彩不一样，全靠念佛人功力给这个花的营养，让这个花长大那么由此可知，念佛人最重要的要是什么？老实念佛，花越念越大光色越念越好，这是真的有受用想别的全错了想什么都带不去跟极乐世界没关系唯独念佛老实念佛 一心专念，这个跟莲花是有一定的关系。啊，莲花就靠这个养分。啊，将来往生，莲花的大小象征自己的品位。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念佛比什么都重要啊！在这个世间，跟任何一个人不要再争了。啊，我们要争的，就是极乐世界的莲花又大又好，要争这个。这个完全跟阿弥陀佛本愿的感应，我们有感，佛那边就有应。智慧勇猛，神通自在啊！这两句，往生到极乐世界。智德自在啊，我们看注解啊，智慧勇猛，为智慧明了锐利，能破万烦恼，骄慢贼群，故曰勇猛啊。这个地方贼君是比喻，因为烦恼骄慢能障碍自信，我们的自信本具的智慧德相不能现前。所以把它比喻作贼君呢，来侵害我们。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的智慧、神通、道理，好像跟阿弥陀佛差不多。所以无世界的烦恼，见思烦恼的习气，尘沙烦恼的习气，到那边都没有了。啊，到那边烦恼，如果生的，无明烦恼有。啊，如果无明烦恼破了，怎么破的？智慧破的。这个智慧是阿弥陀佛加持的。啊，这个智慧破了烦恼，破了无明烦恼，你就真正往生十宝图。当然还是弥陀加持啊，不是弥陀给你的智慧，你怎么能破得了？还是不能离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帮忙帮得太大了啊，不但戒引我们往生了，啊，他是全心全力加持你，让你破烦恼，让你消业障，帮助你 品味向上提升。啊，这个时候只有无明习气没断，啊，阿弥陀佛如何帮助你呢？庄严佛国度啊，往生论上讲的三种庄严：佛庄严、菩萨庄严、国土庄严。庄严佛国度能够帮助你快速的把无始无明习气断掉，这就是为什么十方世界的化身菩萨都愿意往生到极乐世界。啊，照理说，化身菩萨居住的十宝庄严土，十宝庄严土是一切诸佛都平等。啊，既然平等，为什么十宝土的菩萨也愿意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如果没有好处，去干什么？啊，所以我们想象当中，这三种庄严肯定能够帮助十宝土的菩萨断无始无明习气的时间可以缩短。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这智慧明了锐利。啊，烦恼习气不起。啊，这些是烦恼习气，大半都是生到极乐世界，是同居土，或者是方便土，啊，它才有烦恼习气。如《智度论》云：“智慧尽经历。”破骄慢诸贼，智度论上的话跟这边讲的意思完全相同。又维摩经云：以智慧见破烦恼贼。都是一个意思。又心地观经云：法宝犹如智慧利剑，各断生死，利息复苦。心地观经说得比较清楚啊，智慧剑是什么呢？是说法。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每天说法，没有停止的。极乐世界人学佛学法也没有中断的，人人都是那么精进。啊，极乐世界跟十方诸佛刹土不一样。十方刹土跟释迦牟尼佛的刹土很相似，啊，就像我们这个情形一样，啊， 我们的身心阿赖耶变现出来的。这法相啊，肉身呢、啊，它不是真的，它是假的。啊，为什么说是假的呢？它是个生灭身，说生灭很难懂，不是说人到世间来出生，老年时候死了叫做灭，不是的，就在现前，就在当下。啊，这一桩事情。我们以前读佛经都很不容易理解啊，最常见的经典是《人王般若波罗蜜经》啊，《人王经》上告诉我们，这佛讲的佛是方便说，说一弹指有六十刹那，一刹那有九百生灭。看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个生命，这很短的时间了。那我们相信菩萨出胎经里头，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那是真的，那不是随便说的。啊，菩萨出胎经上，世尊问弥勒菩萨，说心有所念，这讲普通人七个念头。佛就问他，有几念？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念，有几相，有几时。他的原文说：“心有所念，有几念相时也。”这是原文。啊，我们用现在的话来说，啊，凡夫这七个念头，这个念头有多少念？就细念。合在一起成为一念啊，多少个细念，有多少个现象，相分呢就是物质现象，色法有多少个识，识是心法，换一句话说呢，就是心经讲的五蕴，色受想行识是一念啊，一念里头具足色受想行识啊，他的时间多长呢？弥勒菩萨讲，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就是佛问的相，形象，形皆有识啊，一弹指32亿8000，8000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一弹指。那我们现在用秒做单位啊，我们很快就弹，快弹，大概1秒钟啊，可以弹4次到5次。啊，相信有人比我弹得更快。如果1秒钟弹5次，就乘5。1600兆，你们想想，一秒钟里头1600兆的生命在哪里？就在现前，我们的身体生灭的现象是1秒钟1600兆个生灭，哪一个生灭是我呢？ 我不存在呀。现在我们讲心经就跟从前不一样讲法了。观自在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那是真实智慧呀，他看见了，照见就看见了。五蕴皆空，五蕴是什么？五蕴就是1600兆分之1秒里头的一念。这一念里头有色、受、想、行、识。色是物质。佛所说的相。受、想、行、识是心理现象，佛所讲的识。受有感受，想他能想过去，能想未来；行行识，色法跟心法念念相续，它不中断，但它不是一个，前念不是后念。可是它相似，它不完全相同。这叫行。识就是阿赖耶，它的作用就是记忆。你眼看的、耳听的，你能够记得，谁记得？阿赖耶记得，其他的是不记，只有阿赖耶记。佛说无蕴皆空啊，观世音菩萨看见的。那换一句话说，这全是假的。《金刚经》上说了一句总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为什么？所有现象都是1600兆分之1秒里头出现的。这是罢了，宇宙万物的真相说破了。我们没办法理解，只能在佛经上看到。没想到，现代量子力学家把这个问题用科学的方法证明。现代科学最先进的仪器观察，能够看到1秒钟1000兆分之1，这1000兆分之1秒能看见。那佛这个1600兆分之1秒。现在这个机器还不到，还要往前迈进。我们相信20-30年之后，很可能出现最新的仪器，能够看到。1600兆分之1秒，就能把阿赖耶的三细相看清楚了。虽然看清楚了，它是知识，不是智慧。科学家看清楚了，得不到受用。那些菩萨看清楚了，他得受用。为什么？菩萨不是用仪器，菩萨是用定功，甚深禅定里面看得清楚，所以它管用。科学只能够看到的现象，看不出自信，禅定里头见性，所以他看得透彻。 啊，它管用。可是科学家对我们很大的帮助，让我们对佛所说的这些东西啊，相信了，不怀疑了，真正佩服，真了不起啊！佛是3000年前讲的，最近30年被发现。啊，科学家所用的方法，也是佛经上讲的老的方法。佛是说没人去做实验。科学家用的方法跟佛的方法完全相同，分析法。啊，佛经让我们了解最小的物质现象。啊，佛怎么说呢？佛说譬如有一粒尘土，啊，我们的比喻，这个是一根牛毛，牛毛粗啊，这一根尘土啊，放在牛毛的尖端上，不会掉。怎么说它都不会掉啊，这个大概很好的眼力或许能看见掉牛毛尘啊，把牛毛尘分作七分之一叫兔毛尘啊，不是羊毛尘，羊毛比牛毛要细啊，这个尘土分成七分之一，放在羊毛的尖端上，不会掉。把羊毛尘再分成七分之一，叫兔毛尘。啊，兔毛很细，啊，放在那个地方，它不会掉下来。那么再把兔毛尘分成七分之一，就更细了。叫水尘，水密度很大了，在显微镜里面看到了，水有空隙，这一粒尘呢，在水里的空隙游来游去，没障碍，叫水尘。水尘再分成七分之一，叫晶尘，就是金属。金属比水的密度大，但是还是有空隙。啊，这一粒微尘呢，在金属里头通来去通过没障碍。啊，那么金尘再分为七分之一，叫微尘。所以佛经上讲的微尘呢，很细呀，不是我们一般想象的。啊。它是精尘七分之一，称之为微尘。啊，微尘佛说，阿罗汉的天眼能看见。我想大概是我们现在讲的原子。啊，这个东西还能分。啊，再分成七分之一，叫色聚即微。啊，那现在。科学家把原子80年前才发现的，这个二次大战期间啊，所以造成原子弹啊，才发现，以为是物质里头最小的了啊，没想到这个80年，科学家。把原子再分，这一分开的看到，原子里头有原子核，有电子，有中子。啊，那么再把电子分析、原子核分析、中子分析，越分越小，啊，成为基本粒子。啊，基本粒子还可以分， 科学名词叫夸克。基本粒子好像有几十种，六七十种。夸克也有六七十种。啊，它还能分。啊，这就是最近这30年代发现微中子。微中子多大呢？科学家告诉我，100亿颗微中子。聚集在一起，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也就是它的体积是电子100亿分之一。啊，再分呢？啊，再分没有了。那大概这个微中子就是佛经上讲的极微之微。啊，佛说这不能分了，那分就没有了。啊，果然。微中子再分呢，没有了，物质没有了，物质没有的看到是什么呢？是念头波动的现象，所以这是科学家一个很大的发现。发现说，物质的来源是念头，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哎，这个跟佛想的有相应。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啊，有心想，才有五蕴。啊，色受想行识从心想生的，念头产生的。啊，这个发现呢，在科学上是个最大的革命。啊，现在是前卫科学。还没有被科学家完全同意接受，还没有啊，所以他们现在搞找证明，足够的证明证实这个事情是真的，科学家就承认。这承认怎么把过去科学所说的这些理论全推翻了？因为过去的科学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现在把物质推翻了。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物质是幻象，是意念的幻象，不是真的。啊，这个物质现象是阿赖耶的相分，那么意念呢，是阿赖耶的见分。经上确实是这样说的。啊，相分是从见分延伸。先有见分呢，后有相分。啊，跟科学家发现的完全相同。啊，这一发现，第一个，我们的念头可以能改造我们身体，身体要有健康毛病，用意念可以把它治好。啊，科学家就用这个方法到处去找，找那些病重的人，重病的人，啊，重病人说过几个月自己好了，啊，癌症，医生宣布，啊，他只能活1-2个月的时间。啊，这些人等于说被宣判死刑了，对于求生的意念放弃了，多半是宗教徒，啊，每一天在家祈祷，把身体忘记了，病也忘记了，天天向上帝祈祷，带他到天国去。啊，过1-2个月没什么事情，再去检查。癌细胞没有了，啊！医院认为这是奇迹，科学家找这些个证据， 念头，他念头转变了。所以得这些病的时候，决定不要去想病。你想病好也是想病，你想病不好也是想病。想病不好决定死亡，想病好的时候好不了。为什么？你想他就养他，你不想他，你不要去养他，他自然就好。所以这些很虔诚的信徒，一心去祷告，把身体忘掉了，病也忘掉了。他不想病啊，他也不想他的身体，他就想主，就想神，想上帝，想天国。那我们念佛的人想极乐世界，想阿弥陀佛，不要想生，不要想病，什么都不要想，理都不要理他，自然恢复健康。这是用念头，为什么呢？身体是物质现象，物质现象受念头的支配，听命于念头，念头善，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善。念头不善，这不善佛下了，贪嗔痴慢疑，无毒。这是你与生俱来的带来的病毒，跟外面毒要一感应的话，它就发作了，你的细胞就带细菌、带病菌，你身心健康。根本没有这个念头，不带这个病毒，所以它很快就恢复正常，病毒自然没有了。这是现代科学家发现的，不但能够改变我们身体，还能改变我们居住的环境。它是物质，地球是物质，地球上这么多的灾难，可以让这些灾难统统化解，恢复正常。那地球上这些灾难从哪来的？佛经上讲的，贪心，应对的水灾，水是贪呐，海水上升，江河泛滥。贪婪感应来的，嗔恚天天发脾气，感应的是火灾，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与这个有关系。愚痴风灾，傲慢地震，怀疑更麻烦，怀疑信心失掉了。现在这种人多，对自己没有信心的，对父母没信心，对什么人都没信心，信心崩溃了。信心崩溃对自己来说呢，免疫能力没有了，信心就是免疫，有坚定的信心，他人不会生病，不容易感染病毒。人没有信心呢，很容易感染病毒。那应对在外面境界呢，就是山崩地陷，山会倒下来。地会沉下去。现在这些现象真有啊，而且很多。那我们就知道，地球上的居民心全是贪嗔痴慢疑，情绪不好，情绪是怨恨恼怒烦， 啊，造的业又不好，杀盗淫妄，这什么？这就赶来整个地球大灾难啊！所以今天量子力学家明白了，恍然大悟啊！啊，化解灾难有没有方法？有，肯定有效。啊，美国布莱登博士也是个量子力学家，他就提出，啊，大家不都是说吗？玛雅预言，啊，2012，12月21号，啊，这是地球有大灾难。啊，他总结这个问题，他什么问题？啊，只要地球上的居民真正觉悟了，啊，从我们自己做起，弃恶扬善，就是佛经上讲的断恶修善。第二呢，改邪归正。第三个，端正心念。不但地球的灾难可以化解，而且会把地球变得更好。这个说法跟大乘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啊，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啊，再过20-30年，佛教不是宗教了，是什么？科学，高等科学。啊，方东美先生当年介绍给我的是哲学。啊，方老师是个哲学家，告诉我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现在我们又发现，不但是哲学最高峰，也是科学的最高峰。啊，真的把宇宙万有的真相讲清楚、讲明白了。啊，佛用的方法跟科学家不一样，佛完全用禅定。啊，经上说，自信使精神跟物质现象语言不到。也就是阿赖耶的作用虽然大，还是有极限，无法突破它的极限。用阿赖耶，也就是我们常讲用意识、用思想啊，对外可以能够圆太空啊，圆外太空整个宇宙，对内呢可以圆到阿赖耶，叫量子力学。啊，对外是圆无限大了，对内呀也是无限的小啊，极微之微也，就是圆不到自信。哲学里面说，圆不到本体啊？为什么？自信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也不是自然现象，所以你圆不到。它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一切法之所以能建立，全靠它，没有它，决定不能现出啊！所以我们在分享报告里头，我把自信比喻作电视的屏幕，屏幕什么都没有啊。设法界一真庄严比喻作屏幕现的像，你看现的像有生命 屏幕没有生命啊，所以真如自性没有生命，设法界一真庄严有生有灭。那么生灭跟不生灭它在一起，它决定分不开家，所以它是一不是二啊，你搞清楚搞明白了，你会很欢喜，所有现象可以享受，决定不会有执着，不会有占有的念头，不会有控制的念头，那你就好自在啊。啊，你要是这是幻象，像个梦境一样啊，你要想具有拥有它啊，要想控制它，那你可操心了，可烦恼了，这烦恼是自己找来的啊，根本就没这回事啊。电视里面的画面你可以欣赏，你看你不能控制啊，你不能占有。如果我们真的觉悟了，晓得整个宇宙一切现象就像电视的画面，就像梦中境界，你就开悟了，你就得大自在了啊。为什么呢？妄想断了，分别断了，执着也没有了，你不就成佛了吗？啊，佛跟众生差别在此地，除这之外没有差别。啊，佛了解诸法实相，众生完全不了解。啊，在这里有大妄想、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叫众生。所以心地观经说，法宝犹如智慧利剑，这是真正的宝啊，是佛把事实真相给我们说出来了啊，这就都在经典里头啊。啊，各断生死，生死是假的，不是真的，没有生死啊，哪来的生死啊？实际现状况是一秒钟1600兆分之1，这么短促时间实现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立刻就灭掉了。第二个现象不是前面一个现象，所以这个东西啊，就像从前电影啊，这是老式的，老式的电影是幻灯片啊，这幻灯片啊，电影的底片，在电影放映机里面，它的速度是一秒钟，就是镜头开关打开一张。照进去了，关起来换一张，是这么个道理呀。一秒钟24张，就把我们欺骗了。哎呀，我们以为好像是真的在动啊，其实每一张都不一样。啊，佛告诉我们，事实真相确实很像这么个东西。啊，它速度快，一秒钟。1600兆，所以我们不知道它是假的，佛完全看出来全是假的。一秒钟1600兆次的生灭，哪个生灭是我？哪个生灭是真的？所以才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啊，我们对这句话，啊，佛弟子相信佛不会说假话，但是事实真相完全不知道。啊，你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不知道真相，我总觉得这像实在的吗？不就在眼前吗？怎么能说没有呢？啊，就如同看电视一样，看电影。啊，电影很明，很容易分别。你看电影是荧幕上像假的，那它真的在动啊，这是。啊，其实没动。你要用24分之1秒的那个速度就看它，它没动。啊，那我们今天如果是用1600兆分之1秒就看它，它没动。真相拆穿了，真的是假的，确实没有啊。啊，生哪有生灭？你要说生灭，那就是一秒钟已经生灭1600兆次了。我们坐在这里2个小时，你说生灭多少次了？一秒钟1600兆。啊，这是科学。那不是神话了啊！所以佛法确确实实，它不能成为一个宗教啊。宗教里面最重要的是一个主宰的神，一个造物主，佛法里都没有啊。佛法里都没有造物主啊。没有主宰神呢，你要说造物主主宰神谁呢？是自己。啊，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是你自己的心，是你自己的识，跟别人不相干的。啊，这是佛法。啊，所以佛法自己能做得了主宰啊，只要你不受外面环境干扰，你就做主了。啊，你要有妄想分别执着，做不了主了，完全被外面境界干扰。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做主了。啊，能做主的就是佛菩萨，不能做主的叫凡夫。底下一句，神通自在呀，神通无碍。啊，言。能看遍法界虚空界，而能听遍法界虚空界，在自性里头，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所以过去未来都变成一念。你没有不知道的，你没有看不见的，过去你能看到，未来也能看到，叫神通啊，通达无碍。 由续命通知道自己过去生生世世，知道自己未来生生世世，通知道他心通，别人起心动念全知道。这种神通，娴熟过失还原观里面讲的。还原观一共六段，前面三段讲宇宙的缘起，宇宙从哪来的，万物从哪来的，生命从哪来的，我从哪来的，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讲到这些一切现象出现了，无论是物质现象或是精神现象，它有三个作用，叫三种周边的。第一个，周边法界，那就是我们念头才起，遍法界虚空界里头，佛菩萨全知道了。我们这个身体就像一个发射台，电波发射台，发出去之后，他们立刻就收到，比电快呀，比光快呀。第二个作用，出生无尽。这一发射出去之后，有反应，反应就产生变化，无穷无尽的变化。这个早年我们初学佛的听到经上这些经文，想不通啊。《西游记》里，孙悟空有72变的，有限的，有720变，7200遍，不能说无尽的，无穷无尽，这怎么能讲得通呢？这个问题老放在心上，放了好几个月，有一天突然想到，有一个东西可以。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想到小时候玩的万花筒，出生无尽啊。那这个东西很简单呢，现在做的这么漂亮，我们小时候玩自己做的，三个玻璃片，把它粘在一起，绳子绑起来，放几张不同颜色的碎纸，摆在前面，你只要转动。你看里面的图案，你转1000遍，1000遍，没有一个相同的，这不就出生无尽吗？那换一句话说，我们的意识就像万花筒一样，受外面境界的诱惑。跟着外面境界走，接着跟着它转，永远无穷无尽。它有应对的办法了，可以慢慢去体会，很不容易懂的东西，慢慢叫我们，都能有了答案。对佛法才产生信心的，佛在经上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想不通。 啊，今天科学把它证实了。那对待我们第一个利益是什么呢？我们用我们的正念来养我们的身体。啊，让我们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啊，这是佛法改变我们观念的。啊，人生的苦恼在哪里？是你不快乐，你才过得很苦啊。你为什么不快乐？你有贪嗔痴慢。你有怨恨恼怒烦，你天天搞杀盗淫妄，啊，这造业怎么会快乐？啊，通通搞清楚，这些东西全是空的，全是假的。啊，我终止了，我不搞这个了。啊，我天天跟圣贤在一起，天天跟佛菩萨在一起，这快乐。啊，全是正面的，没有负面的。啊，真相信，跟往生极乐世界一样，我真相信啊，我真发愿的。啊，所以通通搞清楚了之后，就不要求人了，完全求自己。啊，我在早年发现个问题，跟李老师学经教，我跟他那一年，他老人家70岁，我31岁，我跟他10年，啊，就是70到80。老人呢，身体健康，精神饱满，每一天工作量比我多，我比他单纯的，一天讲经4个小时，啊，他比我复杂了。他每天讲经不多，但是讲话很多，跟讲经没两样啊，还辛苦啊！啊，我每天有些应酬，各方面来看我的人少啊，他每天要见的人几百人呢，天天要见呢。啊，台中莲社的莲友20万人，分48个班。你想想看，每一天，一个月，每一个班要跟老师见一次面，啊，那你就知道了。啊，是的，每一天总要见200-300人，啊，要跟他们至少2-3个小时。啊，那些人一个月才跟老师见一面，天天不同的班。啊，有什么疑难杂症都来问。啊，他有一部书叫《佛学问答》，好像这么厚的本子3-4本，就是专门答复这些人的。很辛苦，一天吃一餐，一餐2个小馒头，工作量。5个人的工作量，年龄70岁，一般人受不了啊！啊，我跟他学佛法，也学他的生活。啊，他一天吃餐，我在学佛26岁，学佛的那一年。我就把晚餐断掉了，啊，常素， 素食，晚上这餐不吃。啊，所以我也很多年了，已经成了习惯了。那么跟老师看老师吃一餐，我说我也可以啊，早餐断掉了。啊，在台中，我早餐断了5年。但是中午这一餐呢，我吃的比他多。他2块钱，台币2块钱，就一天生活费用解决了。我要3块钱，那我吃的比他多，这个没办法，怎么比也比不上。那他一个月伙食费60块，我要90块，啊，这点跟不上他。我得到一个结论，我向他报告，我是吃一餐到8个月，我才告诉他。我说老师，我也吃一餐了，多久了？8个月了。哦，怎么样啊？很好，很正常啊，没有什么异常的感觉是没有。他桌子一拍，永远坚持下去。人到无求品自高啊，我生活简单很容易啊，我不要求人呐、啊，不求人才大自在啊，求人烦恼就多了，就我跟他报告，我得出一个心得，人身体像一部机器一样，机器要消耗能量。饮食是能量的补充，可是机器有省油的，有耗油的。那个能量耗在哪里呢？耗在妄想上。大概95%应该耗在妄念，胡思乱想，妄念头、杂念头。如果念头很清净，很少。需要量就少，老师同意我的看法，这是很对的。所以你看看，释迦牟尼佛的僧团日中一时，经上告诉我们，阿罗汉7天吃一餐，辟支佛。半个月吃一餐，为什么？他心清净嘛，心愈清净，补充就越少啊。所以伤心、伤神、伤身，最严重的就是妄念太多，妄想太多，绝对不是好事。回过头再看看经典教给我，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有大道理啊！带给我们是健康长寿啊，幸福快乐啊，心清净生智慧。你对人对事对物，你看得清楚啊，你不会迷惑。不会有占有的念头啊，不会有控制的念头啊。所以对待一切人平等和睦啊，多好。他对我不平等不和睦，我也不怪他。为什么呢？他对于事实真相没认识，我认识清楚。我在没有认识清楚之前跟他一样。所以我今天认识清楚之后，对那些认识不清楚的，我都会谅解。用不着说原谅，原谅还起个念头，连个念头都没有。完全理解。 啊，我是这么走过来的。逐渐逐渐向上提升，真正提升到什么？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从这个地方，菩提心生出来了。啊，菩提心的体就是真诚，完全明白了。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不是二，真诚心自然出来了。啊，对自己好善好德，今天的善与德，在佛经里头，在圣贤经典里头，这是善，这是德。啊，我们每天读这些东西，亲近这些。外面的完全不感染了，啊，50年不看电视，不看报纸，啊，杂志什么的，通通都没有接触过了，少烦少恼啊，那些东西消耗能量的，我们能量补充不多。经不起那些消耗啊，所以要知道节省能源呢。所以不消耗在那方面去，啊，这样才得真正自在，啊，一生随缘度日，多快乐，啊，能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行门里面一六度跟十大愿望，待人接物一六合尽。啊，这个样子过佛菩萨的生活，过幸福美满快乐的人生。相信一切命中所有，自然就有；命中没有，绝不妄求。啊，命中有的增加增长，年年增长。啊，世间一切法，梦幻泡影，不放在心上啊！留在这个世界，只有一桩事情，帮助这一些苦难众生。什么最苦？对于圣贤教诲迷惑最苦，没有比这更苦的。啊，不是没有财富，不是没有地位，那个不是真正的苦，真正苦是不知道圣贤的智慧。不知道圣贤的理念，不知道圣贤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了。啊，本经把它归纳为三点的：第一个，真实之际；第二个，真实智慧；第三个，真实利益。啊，对这个东西不知道，真苦啊！可是要求这个东西，现在人真难。难在什么呢？难在你看，没有信心。 信心建立好不容易啊。啊，事出世间大圣大贤，入门基本的条件跟净宗啊完全相同，就是心愿心。啊，这三个条件具足，你才真正能学到。三个条件缺一个都不行。啊，为什么很多人学了多少年，学不下，学不好？什么原因呢？没有信心。啊，信心的建立，这真的是难事。啊，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凡是对圣教有信心的，不是这一生修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积的善根，啊，福德因缘，这一生才能够遇到。遇到之后真正相信，那入门最重要是对老师的信心，对老师没信心，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啊，我能够有这么一点小成就，就是对老师这个信心呢，比别的同学多一点。啊，我常说。都说真话，我跟古人比，比不上。跟古人比，我不及格，我会被老师开除掉。啊，为什么呢？我常说，我只有30分的信心。古时候那些人，至少都有60、70分的信心，他及格，我30分呢，不及格。啊，那现在老师为什么还教我？还单独来教我？那就是现在学生大概只有3分信心，我有30分，比他多10倍呀，这就不容易了。那比古人是被开除掉的，所以在今天的时候，老师把我当宝贝啊。我如果要是有60、70分的信心了，那真的做佛做祖去了。对于净土，你看我还用了差不多将近30年的时间，我才真正接受它，对它不再怀疑了。啊，所以经常讲难信之法，我相信啊，真难相信啊。啊，禅云法师劝我，我没接受。啊，李老师劝我，我也没接受。啊，我对于这两位大德都尊重。啊，没有接受，但是我不批评他，我尊重净宗。他不想学的，啊，还以为他是老太婆教。啊，释迦牟尼佛应付这些没知识的人，啊，有这么个念头在。啊，高等佛法呢，华严法华般若，我这是高等佛法。啊，对密宗很佩服，那么张家大师告诉我。啊，净土跟密都是修清净心。啊，但是净土是利一切染的清净，密不是的，密是在染污里面修清净，高。修得成功成佛了，修不成功堕落了。啊，他成就快，堕落也快。 所以那是修清净心的一个显道。啊，念佛求生净土呢，这是很稳当的道。啊，虽然没他那么快，但是很稳当，不会出问题。啊，那个很容易出问题。啊，我跟张家大师3年，确实，老人对我很爱护。啊，每个星期天都给我1个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啊，3年如一日啊。啊，我没有学密法，但是密宗的常识我知道的不少。啊，我知道密是佛法里头啊，高等佛法。啊，学佛，不修密不能成佛。密是最严格的考试。多少人被这个考试淘汰掉了？啊，你说你不贪财。没有钱不贪财呀、啊！密宗供养的金银珠宝啊，一大堆的这个呢，你贪不贪？啊，有一点贪心完了，啊，那个真心的去考验的，名实财啊，就是我常讲的。财色名食睡摆在你面前，真正不动心成就了。请你有一点点动心的时候，你就堕落了。往往堕落自己不知道，将来死了以后不是到极乐世界，是到阿鼻地狱。在密宗大德了，跟我说这些道理，啊，没有劝我修，因为我对这个没什么兴趣，我对教有兴趣，这里头有道理在，啊，对这个有兴趣，啊，所以我从化严、法华、楞严，啊，看到这些大菩萨。啊，文殊普贤，观音释迦，啊，弥勒菩萨，这些大菩萨，通通是念佛求生净土，这个给我很大的震撼。啊，我在早年不是讲这些经，我看不到这些经文，啊，因为讲这些经。这个才对净土改变太多了啊！这么多菩萨，通通在净土成就，都曾经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啊！可见这个法门不是普通法门啊！这才重视，越学越觉得它不可思议。慢慢，他真的认识了。啊，所以我以前不信，以后这一信，比别人的信的那个力量强很多倍。啊，真心、真愿，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但是一生流浪，流浪自己不能做主。哪个地方请我去，我就得去。人家要我讲什么经，我就讲什么经，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啊，我自己有这么一个小地方，自己做得了主宰，我就专讲无量寿经，其他的不讲了。啊，这就是我的本愿了。啊，我做这么个样子给大家看，启发大家的信心。啊，我对于经宗这个选择是非常慎重，经过将近30年的时间，才决定不是轻易相信的。啊，连禅云法师、李炳南老居士劝我，当时我都没有接受。啊，真搞清楚，真搞明白了。啊，确确实实，他是大经大论的精髓也。大经大论的核心呢，这一门就是一切法门的，特别是一句佛号。啊，以前叫我念这句佛，怎么念得下去啊？这什么意思啊？现在晓得，这一句佛号里面所包含的，不仅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无量劫来所说一切经啊，全都在这一句里头。啊，肯定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字离开无量劫，这还得了吗？念一声阿弥陀佛，全都念到了。全都圆满了，这没人知道啊，没有人给我讲过啊。李老师当年要像我这样的这么清楚、这么这明了的话，我接受了。啊，也是佛菩萨慈悲，把我寿命延长了。如果我45岁就走了，往生极乐世界可能生遍地。啊，那也就算不错了。啊，真的没有把握。这延寿40年了，这40年对我帮助太大了，终于把这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我来帮助夏莲老，帮助黄念老。啊，夏莲老用了10年时间会经，黄念老6年的时间搞脊柱。我来给他宣传，我来给他推动，啊，让这个老人，两位老人，苦心没有白费，我把他推到全世界，我相信，末法9000年，真正能得度的，就是这一部经，就是这个注解。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各注》第754页，754页，从最后一句看起，神通自在。神通无碍也。如经云，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等也。像这一类都是说神通自在。掌中能持一切世界，我们现在明白了，终于把这个疑惑化解了。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在自性里头没有时间，就是没有过去未来，没有空间，没有空间就是没有释放，没有距离，没有远近。心性就在现前，就在当下。心性所现的无量无边境界也就在当下。时间的概念、空间的概念是众生迷失自性以后才发生的现象，其实都是假的。大乘经教里头常说，须弥那戒子，这个好懂，须弥山大，戒才子小，不成问题。可是戒子那须弥，这就不同了。戒才子没有放大，须弥山没有缩小，它怎么会在这里？实际上啊，这些事情都在我们身上发现。我们眼睛的瞳孔很小，能够把整个世界的东西都收摄进去，像照相机一样全照在里头。那瞳孔还算是大的。佛经上给我们讲的一微尘，这是物质现象最小的。科学家叫它做微中子。这个里面能不能容纳一切世界？难。为什么？这一点它是自性，性得了是圆满，不能分割的。这个现象也被今天科学家发现了，他们称之为全息。任何一个物体都包容变法界、虚空界，何况手掌呢？手掌很大了，一微尘里面有虚空法界。这种能量每个人都有啊。微尘里面的法界跟外面法界一样大，法界没缩小， 微尘没放大，微尘里头有法界，法界里头有微尘，微尘里头又有法界，重重无尽。啊，这一点科学家没见到，佛在经上讲到。啊，重重无尽也很难懂。啊，过去贤首过师在华严经讲的这个境界。啊，当时皇上听不懂啊。啊，贤首过师请皇帝在这个殿的旁边建一个八角亭，那很快亭子建好了。先说过是八角亭八面，每一面安一面镜子，啊，上下也安镜子，这就十面镜子。安好了，请皇帝到亭子当中一站。马上就知道了，重重无尽。啊，你看镜子里面的身体的时候，无有穷尽。但镜子对照起来，就会有穷尽。皇上马上就明白了。啊，自信有这个能力，这能力是本能啊。所以告诉你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你要是真正搞懂了，搞明白了，不费事啊！啊，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法，一法都不漏啊，全在里头啊！啊，持这一句名号，就是持一切诸佛所说的经法，一切诸佛所说的宗旨，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现在人很聪明，发明这个晶体，啊，电脑上用的。啊，小指甲这么大一块晶体，里面包容一部大藏经啊。啊，四库全书还不行，四库全书听说有十几篇。啊，那么佛的自信，肉眼看不见的一点点小的这个物体，它能包容整个宇宙。我们科学跟佛法比还差很远呢。啊，整个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啊，全在其中，神通自在。啊，佛告诉我们，这是信德圆满的现前。信德是一切众生通通有的，没有一个没有。本能呢，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通通在你自信里头。所以佛法叫内学。你向内学，不要向外学，外面学不到，外面学得很辛苦啊，得到东西很少，而且不实在。向内学，内里面无尽宝藏，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遍法界、虚空界、一真庄严，通通是自性变现的。自性什么都没有，他什么都能现。 这才叫宝啊，真正是宝啊。啊，经上所说的全是自信所留的。啊，人人平等。阿弥陀佛不比我们多一样，我们跟阿弥陀佛也不比他少一样。啊，不增不减呐，他障碍去掉了，得其受用；我们障碍没除掉，不得受用。啊，科学家、哲学家尽毕生的心力去探讨。去研究，去观察，也看到了不得受用。啊，为什么不得受用？障碍没放下。啊，他今天能看到，是借科学仪器。佛能够看到，不用科学仪器，用自己的清净心，把心里面那一些障碍拉掉，啊，什么是障碍呢？起心动念是障碍，分别执着是障碍，烦恼习气是障碍。只要把这些障碍除掉，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你就见到了。除障碍这个事情一定靠自己，别人帮不上忙。这个障碍从哪来的？一念不觉来的。一念不觉是你自己事情，所以别人帮不上忙。别人，你求别人帮忙，别人问你，你把你一念不觉拿来给我，我帮你。不就跟大魔祖师问慧可一样吗？慧可是心不安。大魔祖师说：“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那是一个念头啊，没有现象啊。啊，慧可听到大魔祖师这一问就呆了，回过头来找心，心在哪里？找不到啊！啊，回答一句话：我觅心了不可得，我找不到我心在哪里。大魔祖师顶着一句话点醒了：欲入安心境，我把你的心安好了，他就这样就开悟。啊，这一悟啊，全通了，智慧德相神通全现前了。啊，大魔祖师就把衣钵传给他了。对，第二代祖。啊，慧可听这一句话开悟了，我们听到这句话有没有开悟？为什么不开悟？没放下。慧可听的这一句话，一下就把念头断掉了。念头断掉是什么样子呢？不起心，不动念。不起心，不动念，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正得究竟圆满了。啊，这个境界跟慧能大师所说的完全相同。见性，性什么样子？性清净，从来没染污过，是真心的。真心从来没有不安过。 那个不安是你的妄想，妄想啊，以为你不安呢，实际上没这回事情，假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们是1000句、10000句都点不醒。那为什么？老执着嘛。啊，什么叫根力？几句话点醒了这根力的人，千言万语点不醒的人，这糊涂人、凡夫。啊，这些理我们懂得了，懂得怎么修呢？放下，从哪里放下？从日常生活当中放下。从工作里头放下，工作照做，不要放在心上。离事无碍，事事无碍。最怕的是你放在心上啊，这个麻烦就大了。你把这些假象放在心上，这叫凡夫；不放在心上，你是菩萨。你就是佛啊，佛跟菩萨了不同地方就这样的。凡夫的心是啰嗦头，什么玩意都往里头放啊。佛菩萨的心干干净净，里头什么都没有啊。佛菩萨自心化他，不放在心上，本事就在此地啊。不放在心上，他永远用的是真心。我们这个心里面东西太多了，所用的心是妄心，是杂乱心。啊，是狗秽心，是肮脏的东西啊。啊，这些杂乱，这些肮脏东西，是不是真有呢？不是。说肮脏，说杂乱，都是比喻。啊，为什么说它没有？它没有形象啊。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念头现象，也不是自然现象，密之了不可得。这就是慧苦的话。啊，大魔祖师叫他把心拿出来给他按，密之了不可得。有没有？有。真心妄心都不可得了，还有个真心妄心开不了悟啊。妄心全是假象，假象就是无相，真心是无相，无相还是无相，假象也是无相，所以它两个可以平等，画等号，真妄报二。全妄即真，全真即妄。啊，这是佛菩萨把事实真相圆满地为我们显示出来啊。我们听不懂啊，听得很迷惑啊，那就叫业障。啊，叫罪障，那罪业障在这里，罪孽也没有现象，所以你把罪孽找过来，拿出来，我替你消业障，灭业障了不可得，那业障不就消完了吗？ 由此可知，凡圣总在迷悟之间呐、一念悟成圣了，一念迷做凡夫啊，没有先后啊。没有此界他方啊，全在当下。啊，一变不如没关系。这个经上会给我们讲千遍万遍，一次一次重复，慢慢就有一点体会，再进一步啊，就有指望。啊，这就叫常识熏修。啊，可是常识熏修要跟一门深入相应，效果就卓著，效果会提前。啊，如果不能跟一门深入相应，效果就不大。啊，时间要很长。最后，真正见性，还是要归到一门。啊，像一间房间有三个门，你要进入这个房间，只能走一个门，不能三个门同时进去。所以到最后还是一门深入。啊，因此84000法门，佛菩萨教导我学一门，不骗我。真正肯学一门的人，听话的人，叫上上根。啊，同时学很多的人，业障深重的人，不听话，啊，迷惑很重的人，啊，我们也都是过来人，都从很重的迷惑慢慢觉悟了，啊，60年的时间。慢慢归到一了，回归到一样了。我们再开这最后的一段，又观经中详明上辈之三品，自揭露啊家乡艺术。家乡大师无量寿经的注解叫无量寿经一疏，净严大师的注解也叫一疏，所以上面必须把名字说清楚，这是家乡的一疏啊，不是会员。第一，为上品上身发菩提心，修行近七日，弥陀经上说的一日到七日啊，啊，这生必苦，往生到极乐世界，见到了阿弥陀佛，啊，见彼佛身。闻说妙法，听佛说法，这悟无生法忍，一听他就开悟了，就证得无生法忍。什么叫无生法忍？法是一切法，就是常讲的万法。 一切法，无生就是告诉你，一切法本来不生。人在此地当作肯定、承认、接受了。佛说这个话，我完全明白了。真正见到了一切法不生不灭。如果一切法真的没有生灭，设一切法不生不灭，那不叫废话吗？毫无意义，一切法本来不生不灭。你说它不生不灭，不废话吗？那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生灭即是不生灭，生灭跟不生灭是一回事情，不是两回事情。这叫无生法忍。其地菩萨证得的下品，八地菩萨中品，九地菩萨上品。无生法忍分上中下三品。人王经上有说，科学家也证得了，他证得不得受用，菩萨证得了得受用。什么原因呢？科学家证得是从精密仪器里头看到的，佛菩萨证得是从禅定当中见到的。不要用仪器。禅定当中见到的是真见到了。科学家用仪器上看到现象，不知道其所以然。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为什么是这个现象？不知道。那个七地菩萨呢，他见到的是知道当然，也知道的所以然，所以他得受用。这是佛法比科学高明的地方啊，就是科学着相啊，佛法不着相啊。我们今天得科学的帮助。真的不怀疑了，相信了。佛法跟科学能对上号了。这是上一代的那些老和尚、老修行人，没有这个福分。没有看到今天科学报告因为这个报告是最近30年的事情30年以前没有我们从这个报告出来，你看，经过20年，我们才听到对它才产生兴趣30年前听到的。我们不懂听不懂什么叫生灭即是不生灭。我们用最浅显的例子，这个例子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电影。 这电影换的名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玩过这个东西，自己拍摄电影啊，我有一套完整的机器啊，有冲洗底片，有剪接，这玩意我都会搞。巴米尼的这个电影啊，我们在外面买这个教具，这一卷4分钟啊，一卷带着拍4分钟，1秒钟呢24张，10秒钟。240张啊，它是论秒算的，所以从前拍一卷东西，我们回来看的时候，大概看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要10几卷的，所以回来要剪接。哎，你看放在荧幕上，我们看这个电影。荧幕上的画面就是生灭，就是不生灭，不生灭就是生灭啊。从底片上看不生灭，画面上有生灭，从画面上看呢，生灭就是不生灭，这把真相显示出来了。怎么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很难讲啊，很不好懂啊。啊，生灭就是不生灭，不生灭就是生灭，那会什么？假的不是真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你要在这些现象上当真了，你不叫自找苦吃啊？你为什么会这样子？迷而不觉。所以你要晓得这个，你不哎，顺境快乐，逆境也快乐，善缘快乐，恶缘也快乐，没有一样不快乐。为什么呢？你看穿了，你完全了解事实真相。回过头来再看看这个芸芸众生苦的这个样子，什么迷呀、啊？这才晓得释迦牟尼佛的伟大处啊！啊，佛知道苦从哪里来，从迷来的；乐从哪里来，都从觉来的。明白就快乐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用什么手段？教学，讲清楚，讲明白，让你觉悟了，你就永远离苦得乐了。啊，释迦牟尼佛这个布施还得了吗？所以大千世界7宝布施比不上为人设施聚集啊！为人设施聚集，这个人会开悟。大千7宝去布施给他，他不会开悟。不会开悟，他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开悟了，他就有机会呀，出离六道轮回。啊，开悟了的人，如果对于这些人天的乐事没有留念，他就脱离六道轮回了。啊，人天的乐事，哎，他还要有一点念头，他就出不了。这个道理很深很广啊！为什么学佛学得很久，功夫好像挺不错，学得都很如法，哎，最后他辩解了，那什么原因？对于世出世间的圣事，就是他所喜欢的这个事，他没放下。 啊，中国古人所说高明厚利，你懂不懂心？现在有人请你去当个部长，你会不会动心？一动心就完了。啊，现在给你厚利，啊，给你1000万美金，1000亿美金，你动不动心？一动心就完了。啊，这些事情。古今中外，通通有啊。所以这个悟要真悟啊，真悟不会退转的，解悟不行的，很容易退转的。我们学佛，要在这一生当中，保持着不退转。只有一个方法，一天都不能离开经典，3天离开经典，保不住了，外面的诱惑力量太大了，你保不住了。啊，天天读经，天天听佛菩萨劝告，啊，这才保持着不退转。啊，修得再好，如果说是2个月、3个月不听经，他就非常脆弱，就很容易退转，很容易走上邪道。如果诸位明白这个道理，你就晓得。今天佛法为什么衰得这个样子？大家不读经了，不讲经，佛法就灭了。今天有形式，实质上呢，实质上是灭了。佛弟子灭佛法。他将来往哪里去？这大家心里都有数啊。佛弟子要信佛法，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榜样啊，就得跟他学，学得跟他一样，佛法就兴起来了。啊，我这一生感激张家大师。张家大师不教我，我不知道啊。啊，他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啊，我听话，我真干。啊，老人告诉我，真正发心干这桩事情，你的一生。佛菩萨照顾你，我听了很欢喜啊！我这一生穿衣吃饭不管了，佛菩萨照顾了，不操这个心了。啊，一生佛菩萨照顾，我操什么心？我要操心，佛菩萨不照顾了。啊，还是不操心的好。一切佛菩萨照顾，一切佛菩萨安排，啊，顺境佛菩萨安排，逆境也是佛菩萨安排，要得经得起磨练嘛。顺境里头磨练你，不生贪念；逆境里头不生嗔恚。无论什么环境。让你保持清净平等觉，这叫功德了，这叫真修行。 每天不能离开净教，自己学习净教，把自己所学习到的落实在工作，在生活，我全用上了。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无论在家出家，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全是菩萨，真学佛了。如果我们从事教学的行业，这就是老师。出家人就是这个行业，教学。在家人也可以发心教学。那是他自己发心的。出家人一定要教学，是你的本分。你发心出家就是要发心教学。你不发心教学，你出家就错了。那出家就是造业。释迦牟尼佛实现出家，49年教学，没有一天中断。这做样子，说给我们看的。我们看到了，所有行业当中教学最重要。为什么？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离苦得乐的手段是教学。教学第一个目标，帮助他断疑生信，这第一个目标。有了信心，进入第二个目标，帮助他破迷开悟，就离苦得乐。这真的一点不假。最后一个目标是帮助他念佛求生净土，圆成佛道。佛门教学三个目标这叫学佛。佛法纯粹是教育，道道地地是教育。今天社会人对佛教产生这么大的误会，误会不能怪他。误会怪佛弟子把佛法糟蹋掉了，不教学就糟蹋掉了。佛教本来是最高尚的教育，最神圣的教育，怎么会变成迷信宗教？谁要负这个责任？唐太宗说的也有道理。他说，慈禧太后要负这个责任。慈禧太后是败坏佛教的始作俑者，从她开始，中国历代帝王、国家领导人没有不尊重佛陀教育的，都皈依三宝，为佛门的弟子。护持佛法， 只有慈禧太后啊，自封为老佛爷，把佛菩萨都放在两边了，他当中坐上，这个头戴得不好啊。让社会大众看的时候，对佛教生起怀疑了。从前那种尊重的心、沉静的心淡薄了，一代比一代淡薄，一代比一代距离遥远了，所以到现在佛就没有了。啊，只看到佛的躯壳，佛的真身没有了。啊，真身是什么？戒定慧三学。戒定是佛身的，智慧是灵魂的，没有了。啊，今天我们走的是真路啊，被人赶出佛门，啊，到处流浪，我们也不管任何人，为什么呢？丢掉200年了，七八代了，所以不能怪罪任何一个人。不是他的过啊，唐太宗说的话没错，过失追他的根源慈禧太后啊，所以我们想象当中慈禧太后福报大，当上皇帝啊，文化水平应该不高，他相信迷信，在他之前，清朝朝廷遇到难解决的问题，都向儒释道这些大德们请教，啊，听他们的话。慈禧太后把这个制度废除了，宫廷里头不讲经了，不教学了，干什么？服软，加急服软。国家大事请鬼神来决定，清朝亡了，灭亡的人听鬼神，不听神仙，不听真正有智慧的人，不听啊，这些事情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张家在清朝是国师，啊，历代的张家大师多半住在北京，北京有他的办事处。啊，皇帝跟他见面的机会最多。啊，另外三个国师都封了国师，不常在北京，常住北京是他。啊，另外三个达赖班禅这不增丹吧，啊，他们是四兄弟，一个人管一个教区，这不增丹吧外蒙，张家是内蒙，达赖是前藏，班禅是后藏，啊，他们四个人都是宗喀巴大师的学生，啊，只要离开禁教，就没办法了。张家大师 著作非常丰富啊，全是用藏文写的。他告诉我，大概有5、600万文字，在抗战战乱当中，全部丢掉了。这是他一生最痛心的事情。到台湾之后，年岁大了，体力不够了，不能再写了。那么在台湾也没人跟他学。我跟他3年，学了一点皮毛啊。以后跟李老师，这才深入情长。明白了，知道了，晓得自己。使命很重啊！怎样把佛教传下去，让它不至于断灭，一个传一个都行。像大摩祖师到中国，一个传一个，传到第6代才是慧能大师。慧能手上把禅宗发扬光大，普遍全国。前面5代都是单传，我们今天很清楚啊，佛法在这个时期靠单传，也需要200、300年才能真正复兴。我们这代能看到不可能的事情，决定做不到。我们这代能够传上3、5个就不错了。只要佛法的慧命能够不断，就会有再兴旺的一天。末法9000年，有兴有衰这是正常现象。遇到了那真是多生多劫，善根福德因。没有这样深厚的善根福德缘，遇不到，遇到了也不会成就。你没有办法坚持下去。它会变节。所以这个上品上生的，上品上生是法云地的菩萨。7地以上，最低是7地菩萨。那第二，上品众生，不必读诵大乘经，但善结义理，深信因果，不谤大乘，此功德。愿生彼国，即得往生彼国七宝池中、大莲花中。今一修则开，花开；今一小劫呢，得无生法忍，此也是7地无生。上品上生，7地菩萨， 上品众生也是七地菩萨。这里头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每一品当中有很多等级，不是整齐的。像我们在学校念书，同一班啊，同一个班级，考试还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不等啊。那么这就告诉我们，极乐世界品级无量啊，一品当中有很多品啊，啊，高下不同啊。啊，七地好像是同个年级，上品上生第一名啊，上品众生第二名啊，不一样啊。啊，所以经文里头很多信息啊，我们细心去体会。这个地方是讲不必读诵大乘经，但是要善解义理。对于大乘经通达明了啊，而不是天天用这个来读诵做扩诵。啊，身心因果不报大乘，这八个字非常重要。身心因果很难，性因果已经不容易了，身心真。身心是没有疑惑了，啊，当然不会毁谤大乘，这个不谤大乘意思也很深。对于佛说所有大乘教，都能够尊重，都能够赞叹礼敬，像善财童子一样。我不学他，我对他赞叹，有别人学，我看到欢喜。为什么？每个人根性不一样。啊，法门要契合自己的根性，容易成就。啊，不适合自己的根性，学得很困难。根性从哪来？肯定是过去生中曾经学过，现在遇到了，啊，特别有缘，欢喜，就很容易学。啊，如果过去没学过，突然接触非常生涩，学起来很难。啊，想学也有一定的难度。啊，这就是过去生中啊没学过。啊，那么现在一般学佛的人，大概对念佛最容易。换一句话说，过去生中曾经学过，学得不够深，所以在这一生当中还半信半疑，啊，不是真正有信心。达到深信，这个人决定往生。真正深信的人，因为深信他不怀疑了，深信怎么样了？就一门，其他全放下。不但其他的法门放下， 这就是佛法也要是法上应是，何况非法？世间一切法也放下了，全部放在心上。一天到晚是二六十种，放在心上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这个人在世间会是一切学佛人最好的榜样。为什么呢？身心健康。他不管有什么毛病，不需要治，自然就好了。而且很快，一般不会超过3个月。啊，彻底放下了。阿弥陀佛威神通通加上了，他通通能吸收能接受，半信半疑加不上啊。特别是年岁大了，身体不好啊，总是要求医生求药求治疗啊。佛也相信，医生也相信，药物也相信，他相信的很多，不是深信啊。所以一生还是受业力支配，业力支配苦啊。我在台中，李老师教我把业力放下，用愿力来过生活。愿力比业力大，超过业力就管用了。老师这个方法好啊。啊，所以心量要扩大了。心量慢慢扩大，自己就没有了。啊，不要让自己身包了一个小心，希望小心扩大。啊，能把这个身体啊融化掉了。这个方法理念非常之好。我们真的要把它学会。住在这个世界，帮助佛法，延续慧命。也帮助自己健康长寿。要健康长寿，为什么呢？提升自己的境界，不为别的。啊，这个地方提升自己境界，往生之后就是正高品位。我搞这个带得去的。啊，世间名闻利养一样都带不走，不要在这上操心。啊，在这上操心的错了。啊，上品众生生到极乐世界，莲花经过一宿，就是一夜就开了。上品上身的到那个地方就开了。啊， 当时就开了。上品众生经一天，一天一夜一宿。啊，那么咱俩经一小节才能得无生法忍。上品上身的确高啊，修行的时间不长啊。发菩提心呢，修行七天呢，菩提心真心真愿，完全用的真诚心啊，我们要明了，不是说我念佛修行，我用真诚心。我待人接物呢，就不用这念，那就错了。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全用真诚心。这是菩提心正法了，没有一丝毫虚假。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这个人打一个佛七就能完事啊！像宋朝迎客法师，他念三天三夜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佛告诉他还有生年寿命，他生年寿命不要了，阿弥陀佛就接他走了。这是我们的榜样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你就做出来了啊！不能有丝毫夹杂啊！身心通通交给阿弥陀佛啊！现在人讲附托给阿弥陀佛。由阿弥陀佛做主，自己什么都不要理会，这佛在经上讲，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决定不是假的。啊，上品众生，我们常常听经，意思听懂了，不必读诵这些经典，一句名号念到底。啊，如果是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从众生提升到上层，这都是上品。我们继续看下面文，前上品见佛闻法则得无生，那见中品呢，经一小节得无生忍。第三，上品下生 此人一心因果，不帮大乘，彼国化众，一日一夜难开。佛经三小节得不发名门，诸欢喜地。啊，这是上品下生的，啊，这都属于上辈呀，上中下三辈，上辈呀。啊，上辈这是个下品里面写下生讲，啊，这个人心因果，不帮大乘。啊，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一样，生到极乐世界，一天一夜莲花才开，那么上面这个细细一宿啊，就是一个晚上。上品中层，莲花仅一个晚上就花开了。下生的上品下生的是一天一夜花才开啊，三小节的百法名门诸欢喜地，欢喜地是初地，是今下品的初地无生故知啊，前上品是七地无生，这个无生是无生法忍。观经上佛说的，又弥陀素钞，莲池大师讲的，更为上上品往生中。最上者可知八地，超越。苏跟超都是莲池大师做的，超越在上上品中，从一地一至八地。一荣多品呐、啊，愚可知矣。啊，由这个地方可以证知，往生的人，他所得到的智慧勇猛，神通无碍。生到极乐世界就得到，而这种智慧神通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啊，只是看你把障碍除掉多少。障碍除多少，跟你的信心、愿心、深度有一定的关系。障碍除得多，信愿的深度就增长。啊，障碍除得少，信心的深度就浅啊，所以前身也有很多等级后面这一句是念老的话，可见上辈往生见佛闻法即无无生，可登八地呀！八地就不得了了， 同佛之见的。啊，八地菩萨能见到阿赖耶，八地菩萨能见到常寂光，虽然没有契入，见到了。啊，在中门宗门里面讲，寥寥见性，啊，清清楚楚的明心见性了。初见性的人，那个明明了了啊，好像在烟雾当中看风景一样，啊，有一层烟雾，真看到了，但是有烟雾，这个烟雾实际上就是无始无明的习气，我们看下面这一节经文，举得一群，啊，这分两段，第一段举得。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有这个心的人很多，我们都想见呐。啊，谁不想见阿弥陀佛呢？啊，能见得到吗？难。至诚就能感通。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此指现在以及当来一切众生。啊，现在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当来呢，也包括我们这些人，以及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末法还有9000年，啊，也就是包括9000年以后的这些众生。于于当时啊，在我们有生之年，亲自见阿弥陀佛，啊，念老也集不少的经文。让我们明了这桩事情，观经为上品上圣者，阿弥陀佛于诸于观世音大士之无数化佛啊，数量之多，不可思议。百千比丘声闻大众，无量诸天七宝宫殿，观世音菩萨至金刚台，与大势至菩萨至行者前，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与诸菩萨受手迎接，观世音大士之与无数菩萨 赞叹行者，劝进其心，行者见矣，欢喜踊跃，自见其身成金刚台，随从佛后，如弹指前往生彼国。这段经文是说明上品上圣的人啊，这个是现前见佛啊，临命终时他还没断气，他还很清楚啊，啊，看到这些景观。所以这个是属于今世现前见佛。啊，上品上圣的人这样殊胜，一点都不迷惑，都不颠倒。临终的时候，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还会把所见的这个境界告诉大家。啊，那我们就晓得，东晋庐山慧远大师临终见佛来接引，就跟这个讲的一模一样啊，我们就知道圆公大师上品上圣啊。可是大师告诉我，这样的境界，他在过去曾经见过三次。啊，在什么时候见到的呢？念佛止境的时候。啊，念佛大家坐下来止境的时候见到的。从来没有跟人说过。啊，往生的时候才告诉大家，啊，这第四次了，佛来接引我了，啊，我要走了，跟大家告诉。啊，跟大家宣布，往生他看到的境界，就跟着说的一样。而且还告诉大家，莲社里面早往生的啊，比他早往生的这些同参道友，有出家在家的，都在阿弥陀佛的身旁一起来接他往生啊，他把一个一个名字都说出来，这不是假的啊，我们要相信的。地心不移，啊，真正建立信心，功德无量无边。我们再看观经上说的上品众生命于中时，于中还没中啊，啊，那口气还没断呢，阿弥陀佛 与观世音大士之无量大众眷属围绕。西方极乐世界建立到现在十界了，这十界当中往生的人不计其数啊！里面有没有我们过去生中的父母、兄弟、姐妹啊，老师、同学啊，这些有缘人，该着手肯定很多。啊，他们比我们用功，早往生的，我们也学这个法门，功夫比不上他们。啊，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世间的情执没有完全放下。啊，受这些累赘，一直到今天，又遇到这个法门。一定要提高警觉，高度的警觉啊，把这些包袱，把这些累赘呀，统统放下。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这一生就有指望了啊，往生净土。需不需要要求这些品位呢？不必要。学欧耶大师，有人问他老人家：“将来你往生了，什么样的品位呀？你就满足了。”欧耶大师说：“我能够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满足了。说明什么？对这些品位也不计较。为什么？不是真的啊。极乐世界呢，也是过渡啊。到那边成佛，成佛之后，极乐世界就没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经上没有说极乐世界除外，没讲这个。那没有讲这个，当然极乐世界也包括在其中。这个我们现在搞清楚了。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现在住的这个地球。是什么原因变现的？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是这个东西变现的，通通具足。那佛告诉我们，这三大类的烦恼，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我们能把见思烦恼断掉，六道就没有了。啊，六道没有了，就好像做梦一样醒过来了。六道不见了，醒过来是什么境界？四圣法界。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四圣法界。四圣法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有余土，是净土。六道是秽土，啊，秽土不见，净土现前。 如果再能够把分别放下了，起心动念放下了，这个四乘法界就没有了，还是一场梦。梦醒了，那是什么境界呢？就是诸佛如来实报庄严。